京时间21:00。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他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真诚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加强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规定对做工不严不实、工作失职失责、未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借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近日正式发布，规定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湖北武汉今日起实施落地新政，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需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出租车控烟工作已经展开，出租车内严禁禁烟，北京市7.1万辆出租车内已纳入全面的控烟范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追随 ，baby， 是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每当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Thank you. 上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年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心。无法转动的电话，是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起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二，农历4月2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32度。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近邻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3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象形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喜欢吃粗粮吗？吃粗粮有很多好处，比如说降低肠癌发病率，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还能延缓血糖上升，以及帮助减肥。不过要注意，过量食用的话也是不好的，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话会有一定的危害，会加重胃肠道负担，影响营养物质吸收，增加患胃肠道疾病的风险，干扰药物吸收，而且吃得太多的话反而会引发肥胖。总之呢，粗粮要适当的吃，不要吃太多。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5月28号， 盛世星景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相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美在问题，美在生活，就是车

是 有天使还真爱 在你的你的心中、啊、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让星星和 这场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各自走进黑暗， 不停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灯光 都烧给最孤独的人，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各自走进 黑暗。 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

们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去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的六月味，先尝一遍，闭上眼情绪可以，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的六月味，眼前果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两天还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见你是亲吻的瞬间。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的流言外，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看遍，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到流眼泪，感情过程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两天还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见你是亲吻的瞬间。我们的爱在新鲜到流眼泪，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到流眼泪，感情过程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用见还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见你是亲吻的瞬间。 等于黄色的狗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星星就化雨挡不住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承诺太重重的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一念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爱就会 来。请问1033莫名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明度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气象局介绍，当前我国24小时的晴雨预报准确率平均为87.2%，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均超过80%，暴雨预报准确率较2015年提高了22%。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现场总指挥长介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计划于23日在世界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进行本航段的第一潜。5月23日凌晨，天宇将上演精心伴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肉眼可见金星与月亮相映成趣的美景，非常适合天文摄影。近日，世界三大马戏团之一、运营了146年的美国黎明马戏团在纽约谢幕演出。据了解，其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持续抗议，该团曾被指责为训练动物而虐待动物。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是你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的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

过许多的成长，经历过迷惘的日子，渴望着有人分享的日子。若没有爱，多么孤独。我喜欢的这个城市，人们用微笑打招呼，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满足，生命的爱无所不在。喜欢一些些艰难，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终日为爱而忙碌，但不会辛苦。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喜欢张开双手去拥抱，也懂得付出。这个城市，人们用微笑打招呼，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满足，证明了爱无所不在。喜欢一些些简单，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终日为爱而忙碌，但不会辛苦。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喜欢张开双手去拥抱，也懂得付出。喜欢一些些简单，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曾经沮丧的心灵会得到救赎。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因为爱无所不在，就不会害怕迷路。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 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心里面晓得最大的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拆成两个世界。Shut up.